大家好，又是我杰拉德， 我郑通嚟，恭喜发财先啊！ 系恭喜发财，大家 心想事成， 生意兴隆， 移民成功。 系我哋唔俾啊神秘人讲嘢。 喂，大家好啊，我系神秘老温， 即刻哑咗。 虽然唔想骚我咁啊， 打招呼先啊，恭喜啊， 恭喜发财，新年进步啊！不过大家横财就手啦， 搵多啲啦，系 一本万利啦， 开心啦，哇一本万利咁好啊， 系梗系个个都想一本万利噶嘛，最好零 无本 万利，无本万利添嘛， 用抢可能快啲 啦，系 打劫， 系咁啊， 打劫啊， 圣诞快乐，生日快乐咁啦吓， 圣诞中过年啊，就农历年啊， 其实咪迟咗咧，过年今日都十几噶啦嘛， 就嚟三， 祝福嘅说话唔会迟嘅， 系啊， 日 日都可以讲嘅， 系啊，十二月三十号讲得， 喂，咁啊，黑白讲咧，咁其实咧 都一年咯， 玩咗一年噶咯，一周 生日快乐先，生日快乐， 大家生日快乐， 唉，有咩感想啊嘛？呢一年， 哇，乜都唔敢想。 由初初我哋好入嘅，又冇背景，又冇成嗰啲聲音，又一啲。咁而家雖然都唔係好好，咁而家應該係 有啲進步啦 ，OK 咗啦。 木口木面的我咁樣又 不過眨下眼真係又一年噶咯，好快喎。雖然冇乜 up 到啲乜嘢，或者對大家未必有好大嘅幫助，但係都過咗一年啦，係咪大家平平安安 啦，咁即係時候都 喂過咗一年，其實你可以 謝幕啦，開始。 过咗一年，过咗一年，其实你可以即系开始蒲下头个样，或者系净系蒲下啲头发，净系只眼，一只眼 呢啲嘢，唔好破坏新年气氛啦。 阿老温会有机会同见到大家噶，我哋同好幸运地咧，我同阿罗姨咧就受到呢个中国文化协会邀请，3月23号晚咧就有开讲座嘅，不过而家已经爆晒噶啦，已经而家 香港 系啊，咁啊。如果有參加嘅朋友有機會見到老温啦，因為佢係會做呢個神秘嘉賓，突然間出現， 攞住個紙袋出嚟， 攞支筆同佢簽名啊， 係啦， 笠住紙袋出嚟 嘅，咁咪到時咪可以見到佢咯。咁其實講真咧，我曾經有諗過嘅，因為都一年啦，咁同埋我哋之前黑白講最之前嗰半年嗰啲，其實內容我覺得 OK 嘅，都豐富嘅，同埋亦都可以多多少少都幫到啲香港朋友了解台灣啦。不过呢就因为之前个音响啊 即係我哋录音嘅设备啦。 嗰时唔识㗎嘛戆居居咁啊check有啲差啦。咁我哋想。 同埋我哋本身资源又唔够。 个样又衰。 我哋全部都系亲力亲为自己。 你就话。 等本。 係啊我样衰。 买架撑嘅自己系咪乜都自己嚟。 又唔识喎又唔系嗰方面喎。咁。所以呢我又諗住呢一年啦不如黑白讲就唔玩啦。咁但系遵从要求。就想繼續咁啊，但係要有少少區分咯，嚟緊咁啊，稍後會同大家分享會點樣區分㗎啦。所以暫時黑白講都會繼續傾下偈先嘅。咁總之嚟緊個會開個新節目，專講移民台灣嘅。就題目都會即係個節目名都會咁講嘅，同移民台灣有關嘅。咁啊，希望一步一步同大家再分享翻啲嘢，同埋啲香港新移民嘅訪問啊，或者咩咧，都會擺喺個節目度啦。咁而黑白講會繼續玩落去嘅，咁但係話題可能會更加廣闊啲啊，例如邀請啲台灣朋友上嚟啦，即係 講下更加即係道地啲嘅台灣嘢啦、 啊。因為有台灣朋友過嚟嘛，咁到時咪講更多嘢啦、包括有啲喺台灣好成功 土生土長嘅， 好成功啊，又或者喺台灣撈得好唔掂嘅台灣人啦、啊，咁都講下。或者露半隻嗰啲靚女啊，咁都可以一樣邀請上嚟傾下偈嘅嚇，都係黑白講會出現噶，咁啊繼續留意啦嚇、 okay. 一定要叫我有靚女， 俾你主持啊，點話咧？ 係咪啊？ 係、哎、有乜所謂啦、啊？最緊要交慶啊嘛， 流曬口水， 新年流流。咁大家有咩意見啦、啊？到時啊，咁啊， 多啲留言俾我哋啦。 咁、啊、當然到時就可能唔會，因為我哋時間關係，亦都唔可能。好似而家咁黑白講有兩節，咁嗰陣時到時將黑白講變埋一節㗎啦，即係得一集嘅啫咁樣囉。咁另外一節就會另一個節目名咁樣囉。會唔會同一日推出呢？咁呢樣嘢就會稍後再講啦。咁同時我哋都嚟緊會可能有其他得意啲嘅節目啊，咁再講呢將。 咁都好嘅，因為我哋之前好大部分啲人都係即係因為移民嚟台灣，想聽多啲台灣即係關於移民嘅嘢嗰樣。咁而家係分開咗，即係有啲係專門性係講移民台灣嘅嘢，咁可能對某啲人係有幫助嘅都， 係咯、 分清楚啲咯。 咁咪即係比較分享上面比較方便啲啦，同埋嚟緊 黑白講可以講一啲深入啲嘅話題，甚至乎好似啊以前嘅今夜不設防歌啊，咩都可以講得噶嘛，係咪？咁如果你移民台灣對嗰啲嘢好似又未必完全有關係。 有時我譬如講下咩咩童年嘅玩意啊，或者嗰啲好似同移民冇乜關係。咁咪係咪分開咗會好啲囉。 所以有部分內容呢就會以前我哋黑白講講過嘅，嚟緊都會喺移民台灣呢個節目嗰邊都會講返嘅。咁黑白講曾經初期有急過嘅唔相關嘅話題亦都可能會重新再講過，咁因為有啲 update 啲嘢啦，又或者而家啲聲好啲啦，因為我嘅朋友真係話之前嗰啲呢早嗰個輪嗰啲呢聽聽下都唔想聽。即係佢哋話我哋內容 OK 嘅，但係唔想聽就因為個聲唔得。 好猛佢哋咁樣。 好煩咁樣囉。咁啊，又要買廣告先啦，因為嚟緊我哋3月24號晚呢，啊頭先我哋講文化協會嗰、那個我哋被邀請啦，咁就3月24號晚就我哋我同羅姨搞嘅，咁、個分享會主要係講創業嘅，咁有興趣參加呢就可以留意一下我哋呢張海報，咁啊睇到點樣參加嗰個過程啊，點樣 時間地點啦， 時間地點啦，同埋收費啦，咁我哋一位係280蚊嘅，咁啊聽完咧，對你嚟移民台灣幫助好大嘅，咁今次就會特別喺度同大家分享翻我哋呢個分享會，基本上一年一次嘅咋，如果錯過咗又要第一年噶啦。咁同埋，我覺得呢個分享會都幾重要嘅，對移民 面對面問會直接啲咯， 因為後期我發現有啲谷友咧，佢未參加我哋講座嘅，嚟到之後咧，即係嚟到自己廠啊。结果出现好多问题，就会喺我哋群组度抱怨呢样抱怨嗰样，但系嗰堆嘢咧，全部都系我哋分享会讲过晒噶啦。如果佢有参加咧，就可能避免咗呢啲嘢， 起码打咗个防御针先。 系啦，咁啊，大家睇睇张海报，咁啊，有兴趣咪参加咯。所剩无几啦，因为之前我哋系公开，净系喺我哋群组嘅啫，即系课优先俾我哋群组嘅会员啦，咁啊。咁啊，而家仲有10多个位度啦，咁啊，而家先再公开，咁位置唔多啦，咁啊，请尽快报名啦。好啦，卖完广告啦，讲下今日我哋嘅话题啦，系嘛？咁其实有咩好讲啊？最近有咩黑白讲乜都讲下噶嘛？ 系 讲下最近好似话 讲翻啲热门啲话题咯，最近发生嘅嘢咯。 最近好似有啱啱啊，老温有篇新闻话咩护照啊嘛， 哦， 几好用咁。 唔係最近睇到段新聞講，就話不過之前有啲香港朋友都成日提嘅咧，就話哇移民台灣好啊，又攞到台灣護照好用嘅喎，照計點樣點樣好過好用過咩BNO 好用過咩特區護照啊咁樣嘅。咁啊今日呢一段新聞出咗嚟咧，就話台灣護照排名其實就唔係好前嘅啫，好似係第32名，即係全世界嚟排名嘅話，即係好用到啊！ 排第一好似係日本啊！ 第一是日本和新加坡嘛，好似 啊，新加坡 系日本和新加坡，佢总共有170多个国家是免签的，所以是新加坡唔系新加坡和南韩第一二名好似系嘛，跟住第二三名咧，日本和德国， 竟然是亚洲国家， 系亚洲国家领先咗， 咁犀利，真系好奇怪， 其实就争无几嘅啫，德国好似是少一个国家咁嘅啫，同。新加坡同埋南韩嚟计，咁台湾就去32名，咁香港咧就仲前过台湾，即系香港特区护照， 系啊， 佢系唔知系17啊定21嘅，系好前嘅， 好得意嘅香港护照就， 香港嘅免签国其实数量上系多过台湾， 系多好多，佢系150多个嘅，台湾就130多个， 有对照过嗰啲国家嘛，咁咪多咗一扎嗰啲咧，其实。如果 系 我嚟讲咧， 你不會去 就冇乜分别嘅。我谂我呢生都唔会去嗰堆多咗嗰堆嘅免签国咯。嗰啲咩利亚利亚、泰桑尼亚， 但系我包，但系我包都咁讲啦。香港、澳门同大陆嘅护照系最差噶嘛，因为你攞住香港特区护照，你系入唔到大陆噶嘛。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嘅护照系入唔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国境嘅。 哦，咁好多地方都入唔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咁噶， 咁咪自己发行嘅护照系入唔到自己国家啊嘛，咁先搞笑啊嘛，系啊。 不过澳门咧系同台湾系好似一样，都系 三十几噶， 三十几好似系。咁即系最主要就系话 澳门系唔系用葡国护照噶嘛？ 佢有特区护照噶， 有啊，有特区护照， 我 自己 特区护照， 有特区护照，都用特区护照。 以前嗰啲人先系葡国护照， 系 即好似香港， 即系旧澳门人 系。咁所以就係有啲香港朋友就話好羨慕啊，或者 甚至係中國大陸啲網友都話：哇，好想攞台灣護照啊，因為可以點樣好啊，點樣好。 其實大陸人攞唔難啦、啊，咪百幾萬人民幣買到啦，黑市價 係嘛？ 唉，好多台灣人都係咁啊，話報失本護照跟住賣去大陸啊嘛。 哦， 百几万啦、啊哦，就系、 是、即系假嘅护照嗰啲就 百几万人民币啊！ 哦，伪造嘅咁啊，呢啲唔在我哋嘅话题当中啦、啊。 做非法嘢嗰啲啊， 做非法嘢嘅 嗰啲咩坦桑尼啊， 呢啲新闻嚟 翻嚟翻嚟咁样， 呢啲新闻嚟嘅，呢啲新闻 都唔知系咪有冇嗰件事。 咁因为有啲台湾朋友睇咗呢个新闻都觉得有啲唔舒服嘅，冇理由嘅喎，我哋护照排名点解 咁低， 落后于香港啊，同埋其他地方咁样嘅。 咪睇下你 咁，其实佢系针对咧系免签嘅国家数量而去衡量嘅。咁但系如果系针对即系国家嘅，譬如大细啊、比例啊或者重要性嚟讲咧，其实台湾应该系好前面嘅算 系， 因为佢本身净系一个美国免签。已经去打死晒好多前面啲国家啦、啊，其实，所以即系我哋就算台湾人又好，或者攞到台湾护照嘅朋友，即系都唔使咁难过。其实佢系主要系针对免签国家嘅数量， 嗯、而唔系免签国家嘅质量。 系啦、啊，唔系质量，所以即系我觉得都系台湾护照方便啲嘅、嗯。但系当然有啲人之前又话啊，攞 BNO 可能好正啊，去到边度英国都会照住你啊，各样咁样噶。 啊，照住又唔使指 住。我唔知啊，但系我系濑过嘢嘅， 照住啊，唔使知。 其实我系濑过嘢嘅，攞 BNO 去英国。 不过我净系知道，我攞 BNO 去菲律宾、去澳洲系唔使签证，起码悭翻嗰四百几蚊。 悭翻签证 系啊，我攞特区护照，我去澳洲要俾四百几蚊签证，佢就戆居咯。 咁你嘅古仔？ 不如讲翻简单啲，嗰阵时我濑过系点样濑嘢咧？因为我同我太太去英国玩啦，咁啊入境嗰阵时，咁我懒醒嘅，用我有 BNO 免签噶嘛。咁咪就去排另外一個佢 免簽， 免簽即係國民嘅， 即係當時台灣仲要簽證噶嘛，歐洲啊， 係啦，台灣要簽證。咁我太太係因為用台灣護照嘅、嗯，所以佢就去申請咗簽證，跟住去簽證嘅排隊嗰度。點、嗯、知佢搞完咧，仲快過我出嚟、嗯，即係咁啊過咗關噶啦。我仲喺度棘住，咁佢問好多嘢添，問得好詳細添、嗯，因為你免簽啊，當然要問得好清楚啦，係咪先？問你嚟呢度做咩啊？嚟幾日啊？有冇帶？又帶幾多現金過嚟啊？咁啊，又數俾佢睇添啊，仲要即係成身現金有幾多攞曬出嚟，幾多美金攤曬喺台面，咁仲唔夠喎、啊？佢話嚇，淨係呢啲現金啊，仲冇其他財力嘅證明啊，咁樣先俾我入去、啊。我話有信用卡，我信用卡 OK 啊，咁我攞幾張啦、啊。咁啊，開頭我係攞嗰啲係台灣嘅銀行嘅、嗯，即係咩永豐銀行啊、兆豐銀行嗰啲信用卡啦、啊。 匯豐嗰啲 啊。佢嚇呢啲。 唔知咩嚟 嘅喎，啲銀行嚟咩？ 喺台灣好巴閉喎， 呢啲 唔算係信用卡嚟， 唔算係財力證明喎。佢話呢啲 local 銀行嚟嘅啫，有冇其他啲知名啲嘅？仲要知名嘅銀行嘅信用卡先得喎。跟住抄下抄下，咦，有一張匯豐嘅， 哦， 而且仲係白金嘅添。一攞出嚟，佢隻眼都紅紅地， 即係金咗。 啊！哦，你有呢张啊，早啲攞出嚟咪得咯。 系啊， 仲系白金啊，得 ，OK OK， 收埋佢，其他 OK 啦。哦，得啦，好啦。 你攞张雷曼兄弟出嚟啊！ 哇，即刻 晕咗。 喂，咁即系去攞 PNO 都系攞张咩美国运通信用卡嗰啲，稳阵啲 咯，好过你签证啊，快过你签证啊。佢就系因为睇到呢张卡搞掂， 搞掂。 系，所以即系呢个我自己个人嘅经历啦，俾大家参考啦。咁我目前用護照嚟講，都係台灣真係好用好多嘅，佢哋其他地方方便咯。 咁、我就有聽過以前有啲香港朋友，以前啊講緊，而家唔知啦以前普遍，以前得 BNO 啫嘛，以前嘅年代即係未有特區之前，咁好多有啲朋友去到外國唔見咗護照或者，總之就遇到啲小困難咧，就求助英國領事館咧，就唔騷佢嘅。 哦， 結果咧當時九七前啊，仲要係。去中國領事館，反而仲幫到佢手。 哦， 即係試過有朋友係咁咯，喺歐洲啊啲地方遇到事，咁今時今日唔知變到點啦。即係啲可能而家唔同咗啦嚇。咁以前係，咁以前香港都仲係佢 管轄嘅地方嚟嘅。 香港都仲係我想講中國 啊， 中國佢都仲未收香港嘛，咁梗係對你香港人好啲啦。 哦，即係加倍關心咁嘅。 啊，即係等於而家攞住本台灣護照，咦？有乜事？如果揾中國領事館，係咪佢都可能會幫下你手嘅？ 唔知啦， 即係而家仲統戰緊你啊嘛！ 佢要你講佢咩先咯？即係 不過而家因為呢兩年咧係即係民進黨執政啦， 咁其實好多國際事務嘅嘢咧，慢慢已經搞到有啲變化噶啦。其實將來我唔知即係攞即係台灣護照去第啲地方會唔會有啲咩困難，我唔知啦。但感覺上就好似冇以前咁暢順噶啦，會唔會咧？ 呢、這個我唔知喎，啲咁政治嘅嘢，啲人話我唔識噶嘛，政治 係咩？ 係， 我哋政治專家嚟喎。 係唔係㗎？唔識㗎，因為我啲朋友講埋呢度少少啦，節目時間差唔多㗎啦，即係下一節再講啦。咁即係話，譬如呢個係中文系出嚟嘅，佢同你分析一首詩咧，過得哇好文采。呢、這個數學系出嚟嘅，同你講解條數咧，哇勁啊！就好似鄭湯嚟嘅讀工程嘅，你同阿鄭湯嚟你講工程嘢，你話哇專業，我讀政治嘅，一行出去同人講嗱，我個政治嘅睇法講，跟住啲人就會話，係、哎、你唔識㗎啦，咁樣嘅，唔知點解，所以我揀錯係原來。 好激動，即係有啲諷刺。 係啊， 揀錯係啊，原來我唔識㗎，就是、 越讀越唔識啊， 係、哎、越讀越唔識就係咁啦，好啦，今節節目時間差唔多，下一節再傾其他嘢啦， 拜拜。Bye bye bye bye